Thank you. 谁让我在深夜里独处，口弦陪我享受孤独。我的心怎么一碰就碎，贴上的星星为我流泪。寂寞天空飘起冰雨，我的阿哥你去了哪里，留下阿妹在雨中叹息，还让相思在风心儿一起带走。阿哥你别走，我要永远守在雪山之口。守在雪山之口。